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步天罡》，作者梦溪石。第265集，合作。那些人走了，冬至才腾出空去跟安娜交谈。 我早就听说过交流期间会出状况，没想到是真的。看来刚才那个人没办法去参加竞技了。不过冬，你们要小心一些，那个格雷斯好像很讨厌你们，这下你们就跟两个团队结仇了。 原来那个红发女人就是上次意外失去妹妹的格雷斯。冬至等人都恍然大悟，但又很奇怪， 格雷斯不是英国的吗？那个乔治明明说自己来自法国。 好，我比你们早来两天，每天早上都看见乔治去向格雷斯献殷勤，应该是正在追求他吧。 多谢你的忠告，不过我们可能已经不止跟两个团队结仇了。 如果日本来的也是阴雨纠宴的人，那他们简直已经四处树敌了。安娜不明所以，还以为他在开玩笑。 我们得先回房间安顿，回头再联系。 没问题，我的房间在625，欢迎你们去找我玩。 跟安娜交换联系方式，挥手作别，三人又拖着被冷落在角落许久的行李，与李寒儿他们一道重新上了电梯。这次电梯果然就恢复正常了，顺利从6楼直达9楼。刘清波见状冷哼一声， 酒店是美国人的，要说刚才电梯停摆他们美国人不知道，打死我都不信。 那也总比他直接跟你说他什么都知道，就是在旁边看戏要好得多吧，起码人家还愿意给你面子。 这都不是好东西。 那当然，大家各有立场嘛，只有我们团队里的人才是真正的自己人。比如说无敌可爱的团长啊，英俊的柳四啊，漂亮的李道友，还有老杨啊，小张啊。 嘿，你 恶心。 这次总算平安抵达9楼，李寒儿他们的行李箱还放在楼梯口，六人分别找到自己的房间。冬至往大床上一躺，懒洋洋的不想动弹，但他这个团长还有事做。想了想，冬至拿起手机，把刚才的事情跟宋志存说了一下。宋志存听说他们把英法两个团队的人都给胖揍了一顿，倒是没有说什么，直到 申诉的事情这边我会让人做的，你们继续开会吧，不用多管了。 宋局，是我们一时冲动，给您添麻烦了。 冬至倒是没有觉得揍人不好，不过在领导面前还是得装一下乖。 揍了就揍了，我去过交流大会的，你不说我也知道他们什么嘴脸。这个世界无非强者为尊，咱们才参加了5届，毕竟根基不算深厚，他们也不了解我们的实力，不了解呢有不了解的好处，不过也会因此看清我们，这就需要你们在外面充分发挥了。不过这次啊，你们把人得罪狠了，他们接下来肯定会针对你们，你们自己要小心一些啊。 债多不愁，先这样吧。 放下电话，他睡了一会儿，起身洗澡换身衣服，门就被敲响了。门外仗着刚才见过的美国副团长威廉。 我没有打扰到你吧？ 有，我正准备去吃饭。 哎，正好我也没吃饭，一起吧。 抱歉，我可能需要跟我的队员一起。 威廉的脸皮可能比这间酒店的墙壁还要厚，闻言面不改色。 哎，都别这样嘛，刚才的事情真的和我们无关，我们作为主办方也不可能用这么幼稚的手段去捉弄别的队伍呀，不然以后还有什么威信可言呢？你不能把对他们的怒火发泄到我身上来啊。 你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意思？ 的确，我们得向前看。不过关于这次交流竞技，我们提前得知的消息肯定比别的国家多，一起交流一下怎么样？我们团长让我过来，也是希望我们彼此有个合作的机会。 冬至看了他一眼， 一起晚饭。 Of course， 冬至把刘清波等人叫上，让威廉带着众人下楼吃饭，又让威廉把附近一些好吃的餐馆列出来，还问起这次其他团队的情况。送上门的苦力不用白不用。不得不说，脸皮厚是有好处的，伸手不打笑脸人。这么一顿饭下来，威廉给他们奉献了不少消息，大家对他的印象也扭转了一些，不好意思再摆出一张冷脸。作为主办方兼副团长，威廉的确知道不少小道消息，比如说法国团队今年有两名实力强悍的新成员，其中一个上次还协助51小组消灭瘟疫之魔，另外一个据说是有贵族背景，家族是世代猎魔者，祖上还出过几位总主教，跟梵蒂冈关系密切。所以用中国人的话来说，法国人今年嘚瑟起来了，走路都觉得带风。他们是第二批入住酒店的，之后就相继对俄罗斯与北欧的修行者发起了两场恶作剧。不过这也是柿子挑软的捏，法国人听闻东南亚降头术的神秘与可怕，就没敢去招惹东南亚的降头师们。至于冬至他们，法国团长原本没授意团员来对他们做恶作剧的，是团队中的乔治正在追求英国人格雷斯，听格雷斯说他非常讨厌中国人，于是叫上几个朋友，想要好好给冬至他们一个教训，谁知道反而被狠揍了一顿。威廉流露出一点看好戏的幸灾乐祸， 乔治那家伙失血过多，现在已经被送去医院治疗了，虽然性命能保住，但是估计接下来的竞技是参加不了的了。不过这件事都是他们自作主张，他们的团长盖兰，就是你刚才也见过的那个人，他回去之后就有点后悔了，特地呢托我来跟你说一声，建议双方都走申诉渠道，竞技的话还是公平竞争比较好嘛。 是他们先下的手，现在挨揍了就想哭着找家长了，想得美。 哎，我只是负责把话带到而已，想不想这么做都在你们。不过那些鬼影不是他们凭空变出来的，三楼的凶灵比较多，所以这次三楼一整层都空着没人住，他们只是刚好利用了而已。说起来啊，我还得带酒店谢谢你们，帮他们解决了一个大麻烦呢，看来他们又可以安稳度过接下来的一年了。 这些都只是小事，冬至比较关心的是竞技环节。 威廉，关于竞技你知道多少？ 不多，但也许比你们多一点。哎呀，毕竟我们是主办方嘛，要完全保密是不可能的。 威廉自以为可爱的眨眨眼，但在场似乎没有人吃他这一款，刘清波更是一脸不耐烦的等下文，看那样子像是他再不说就要挨揍了。威廉只好道， 竞技最后只有一个优胜者，但是过程中肯定有各种艰险，单凭一个团队可能很难完成。哎，我们希望跟你们结盟，你觉得怎么样？ 结盟？ 有限度的结盟，在过程中啊，如果需要合作，我们不能向对方出手，直到解决困难为止，怎么样？ 为什么找上我们？ 因为你们是目前所有队伍里最有潜力的。哎呀，其他人都太弱了，像那群降头师虽然很厉害，但不擅长激烈的战斗，很难想象他们能给一些力量巨大的怪物下降头。 冬至忽然露出一个和他一样狡猾的笑容， 这么说你肯定知道比赛的内容是什么了。 我知道的也不多，我只知道这次的竞技会场是在大西洋的一个群岛上。 这个消息我们已经知道了，不能算秘密，也不能算在你的协议里。 懂，你这么精明应该去做商人，干这一行浪费了。 不要转移话题，你可以继续了。 好吧，主题可能跟金苹果有关。 什么金苹果？ 希腊神话里大地女神盖亚送给宙斯和赫拉的结婚礼物，后来厄里斯拿着金苹果去挑唆赫拉雅典娜， 和美神阿弗洛狄特的不和。 挺出名的一个故事，我想起来了。你的意思是，金苹果可能是作为我们最后要寻找的道具？ 哎，聪明。 这个消息对我们来说也没用啊，道具本来就是我们要找的，就算你不说，比赛开始前组委会肯定也会公布的。 好吧，森罗群岛是由四个无人岛组成，在大西洋上终年被迷雾笼罩，那里是51小组的一个研究基地，普通船只很难驶入，不过这对我们来说不是问题啊。哎，你们听过古林肯比吗？ 本集播讲完毕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